心之千里之大，可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成家。法海呀法海啊，快来算一卦。白娘子在默默关注着他，要找到真爱啊，谢谢欧巴。他不要再在家啊，他的心碎了。客官啊客官啊，我的欧巴，爱你思密达，许下思密达，情意无间，情比金坚思密达。哎呀思密达，许下思密达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思密达。爱你思密达，许下思密达，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思密达。哎呀思密达，许下思密达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思密达。 去回家，不必去担心房价，不必为奶粉害怕，我会疼你听你话，我们每天思密达。 徐先生是个年轻的企业家，西湖的地产甚至千里之大，可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成家。法海呀法海啊，快来算一卦。白娘子在默默关注着他，要找到真爱啊，谢谢欧巴。他不要再在家啊，他的心碎了。客官啊客官啊，我的欧巴，爱你思密达，许下思密达，情意无间，情比金坚思密达。哎呀思密达，许下思密达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思密达。哎呀哎呀哎呀。